妇女同盟工作人员和盟员4月9号在平壤的凯旋门广场举行舞会，庆祝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被推举为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防委员会委员长24周年。参加者喝着《正日风》的雷声、《先军胜利翁海亚》等歌曲旋律跳了舞。